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时间每天都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在一分一秒的时间流逝当中，我们会认识很多的朋友，也会忘记很多的人。但是今天我在10点大陆机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看到了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女包，他是20级的用户，他留了一句话，好贴心啊。他说今天早播了5秒钟，你让我很暖。在这样一个夜晚，虽然今天北京很潮湿，但是这个暖我真的是感觉到了。早开始了5秒钟，如果我们学习，我们顿悟，我们领悟，早开始一段时间就好了。谢谢所有在音频那端还有视频那端守候10点打录机的朋友，谢谢所有的期待和所有的等待。要跟我互动呢很简单，如果你听了我5年6年7年以上的节目，你应该知道我是谁。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这个节目叫做10点大陆机。谢谢你们的光临，也谢谢所有正在花椒上的朋友。有幸福温柔雀猴子、李丫丫、假日、请离我近一点、海阔天空、吃瓜班主任、吃瓜班主任、结婚来谈恋爱入座、阿呆小姐，谢谢你女包送我的礼物。早开始了5秒，我记住你了，印象特别深刻。现在你就可以下载花椒，下载这个 APP， 每天晚上在花椒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直播。希望你选择10点大陆机。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里也有视频直播，也欢迎在那个方阵互动。 今天晚上我们聊什么呢？我想了很久，这个话题呢，也许之前你也听说过，也听别人说起过，那也不妨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聊聊看。今天晚上我们只关乎感情的另外一个分支，爱情。那今天晚上的话题就爱了，然后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有的人朋友会说，哎呦，爱了就很难了，现在如果真的展开一段感情多么的不容易哦，爱了就是爱了，可是爱了然后呢？你有没有想过之后的事情？很多人会瞬间想到时间，想到你们相处的模式，空间发展是不是适合在一起，在一起了之后如何让这份情继续。你是一个成熟的人，还是一个特别需要依赖的人？这些都是问题，都是现象。我们一首一首的歌来听，慢慢陷入这种话题的沉思方式当中。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黄品源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另外一半对你说，哎，你说永远有多远啊？也许你回答不上来，你也懒得去回答，过好当下就好了。我们在一起不是很美妙的事情吗？干嘛想不知道未来的事情？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对方问了这句永远到底有多远，其实问的人他也不知道答案，他渴望从你的那边得到一个永远的答案。就算你说了一句不太负责任的话，讨好他的话，他是不是也会很开心呢？永远有多远？问问黄品源吧。 独自走在寂寞的街道，有情侣在拥抱，似曾相识，爱的情节。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随着爱已走远，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相逢挣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正义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在拥抱，似曾相识，爱的情节。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随着爱已走远，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正义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能有多远， 见，想仰望却又不停思念，仿佛在身边却离我那么远，说永远会有多远，亲手的承诺不会改变，诚意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能够改变，记忆的画面纠结着我的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每天晚上其实都是见字如面的环节，你们可以通过视频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我是否憔悴，是否讨你喜欢，这个男子说话的时候他的神情和语气，他的小动作，是否你会觉得不会离开这个直播间有很大的原因。我希望你来到这里就不要离开我，当一个朋友，我们一起聊聊天。谢谢牙疼爱吃醋啊，送的福袋啊，爱吃糖 ，sorry， 对不起，牙疼爱吃糖 ，sorry， 牙疼就不要吃糖了嘛，对不对？牙疼就刷刷牙，然后少吃糖啊。嗯，今天晚上我们说爱了，然后呢？我在观察所有在花椒里进场的朋友的名字，跟爱有关的啊。一场游戏一场空算是一个，还有我看到了一路走远也算是有关。有跟情感有关系的，还有我恨你们也算是一个。你为什么要恨我们？你恨的是哪些人呢？还有谁？老板来杯忘情水，不错，你让我想到了深夜食堂的感觉啊。忙碌了一天，疲惫了一天之后，去一个小酒馆坐下来，嗨，老板，来一杯忘情水。老板，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给了一杯啊，伏特加加雪碧还不错。谢谢牙疼爱吃糖送我的福，谢谢你。我老觉得相爱一场，能在一起是福分，是缘分；没有在一起就是缘分不到，那个福字不够大。我曾经看到很简单的一些画面，比如说你去购物的街区，比如说商场里 shopping mall 里头逛商场，你会看到一个人逛商场的，你也会看到情侣。大多数是情侣啊，我就会特别细心观察他们，两个刚刚相爱不久的人呢、啊，他们那个表情啊，是彼此非常的欣赏哦，彼此之间透露着关怀，透露着欣赏。买一件衣服的时候，穿上之后，你特别期待别人说：“哦，这件你穿很漂亮，这件你 特别适合你，很有阳刚之气那种感觉，这是刚刚相爱的，彼此印象特别好。哎，相处久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买东西的时候，一方就有话语权了。Just like 女方有话语权，就是说，哎，你不要老挑那个，老挑这个的，我觉得这个特合适，你就穿这个吧。啊，甭挑了，我去看那边的事儿呢，我就看那边那个衣服怎么样，那个牌子。哎，男生就说好好好，就这样吧。然后到了女生那边，男生就说，哎，这个衣服挺好的，要不咱买这件吧。女生就会说，这样吧，我再选选。你能不能给点意见啊？问你什么事儿都支支吾吾的，这也是相爱的感觉。还有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关系怎么该形容啊，就是到了那种令人觉得他俩在一起有什么意义的感觉，也相爱啊。那不相爱为什么两个人一起逛商场呢？啊，然后两个人就为一个衣服一件小事情在商场里吵得不可开交，我很不理解这件事情。其实之后我也理解了，爱情分很多种，相爱的人分很多类，表达关爱的形式不太一样，也许就是这个感觉吧。我看到了牙疼爱吃糖这位朋友送了好多好多礼物，你是哪里的朋友不妨说出来。爱了然后呢，我觉得相爱了之后需要两个人好好的经营这份爱情啊。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份得来不易的爱情你随时可以挥霍掉，然后交给时间去证明一些什么的话，你答开始那个部分就不太准确，也不太容易让人接受。时间还早，我们可以聊很多。说了这么多，也许在别人看来，完美的爱情，让人羡慕嫉妒的爱情哦，只是表面完美。你觉得表面完美的爱是你期待的吗？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表面完美的爱。我们都那么挑剔，那么的有眼光，终于选择了一个人在你身边，你可以靠他的肩膀，你可以拥抱他，这是表面完美。他漂亮的外表之下，宽厚的肩膀之下，他在想些什么？ 在周末一步一步的电影，肩并肩一次一次彻夜的叹息，我从来没怀疑未来的生命里我们会永远牵手同行。再品尝一点一点的默契，心贴心一则一则微笑的简讯，我一直不相信你转开的眼睛是真的藏着一些秘密，直到我被压垮沉沦最深里。心跳 相信你睁开的眼睛是真的藏着一些秘密，直到我被压过成 伤害的人总会体无完肤地对着自己的影子说话，亲爱的影子，我总能见到你，在白天，在黑夜，在黑白交替的时间长河里，在我最孤独寂寞的时候，谢谢你陪着我走了那么多的夜路，想了那么多的人。 我是曹玄彬，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不太清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停地送福袋这个行为是什么样子一种行为哈，但是我觉得屏幕很漂亮，也希望送福袋的朋友自己多得很多的大奖啊。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刚刚那首歌来自于蔡淳佳，叫做表面完美的爱。我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各位不要忘记，你可以关注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有一位朋友，我不说他的名字啊，他是我们前前后后在一起分开在一起十年，现在终于可以坦然面对我们这段关系，算是一种解脱。我可以微笑着看他离开，也看他走来。我现在想问问正在看我节目的朋友，你们有没有跟一个人相处了十年？十年，一个人的人生有几个十年？七个八个算长寿了，对吧？十年里你能把一个人彻底的了解，不管你心智成不成熟，你爱不爱这个人，喜欢的有多深，也许他的一个眼神你都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可是在这十年，你们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最终还是没有在这十年的九年半，九年零三百六十四天的时间当中没有分开，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冥冥之中你们有被牵连的东西。好些人修不得十年的缘分的，十天十个月就再也见不到对方了。如果在听我节目看我节目的朋友啊，有十年缘分的人，我 我希望你们好好回想一下，看待一下这十年的你和他，是他影响了你，改变了你，还是你们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去找到那个你们认为更加匹配的人生。我觉得很蛮遗憾的，当然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堆砌在我们的生活之间啊。看我们的听友群里哦，朋友的分享，大宝你好，他说爱了然后就一直爱下去，然后一起努力白头偕老，这是多么让人羡慕和让人眷顾的情感关系。无声年轻的男孩，他说爱了就要爱其余生，直至永远。我觉得你这个年纪还有这样的想法，为你点赞鼓掌。他应该是个95后的朋友，不错不错啊。上面的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听听这首歌曲，这首对唱的歌曲。有时候我们说爱了十年的人会经常有这样一个感觉或者说法，说我还能做什么呀，我还能对你讲什么你才能明白我的意思。其实还可以说很多做很多，只不过有些人把姿态摆得太高了。 我想是寂寞，或许想太多，浪漫变成了折磨，这就是你只是情难测，缘尽曲终人散走了，庆幸你和我。 什么都别说，也许是选择，心上碎的沉默， 放开奢侈的承诺，想着最美的。 我还能做什么？ 十点 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2018年的七月十八号已经来到了22:31钟，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很多朋友如果刚刚进场会比较奇怪，这个节目跟很多视频的节目不太一样哈，这是一个直播间的样子，对呀、啊，这是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都会有直播节目奉献给各位。这个声音来自于周准，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刚刚那个片花呢，叫做点一首歌，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板块哈。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你可以加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就可以点歌了。有一位朋友点了这首歌，其实在很多的点歌的环节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你应该知道是谁演唱的啊。这首歌刚刚火的时候，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很多的我的朋友就会发这首歌的链接，说这首歌很有味道，被他唱的像极了一种情感的模式。慢慢喜欢你，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并不是一见钟情的类型啊。现在一见钟情很难，对不对？你看一个人超过5秒钟，也许就有一见钟情了。你看我每天盯着这个镜头要超过1个小时，真的有超过1个小时，我是多爱这份工作，多爱镜头那边的你们。我说的是真话，我希望这份爱是真实的、直接的，没有任何杂念的一种爱。我们之间没有隔膜，没有障碍。作为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在夜晚出现的时候，我不希望你慢慢的喜欢我，慢慢的喜欢十点大陆机，而是怎么讲呢？而是来到这里之后，慢慢的了解我，慢慢的体会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想到在2018年会有这样的机遇，在这个机会跟你们这样的见面。我09年来到电台的时候，我也从没有想过电台可以用视频直播的方式，我们这样近距离的交流也好，让我不能太懈怠我自己，不能在我快接近40岁的时候变得很胖啊，变成一个油腻的中年男子。我会慢慢的修为我自己，变成更好的人。我希望每天来到这里的朋友也一样，跟我有一个自律的感觉，慢慢的变成更好的人。好了，说了这么多，点一首歌的环节要呈现给你的是华语乐坛非常会唱歌、叙事性唱歌的高手，而且一直保持高昂战斗力，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的莫文蔚，慢慢喜欢你。这个 MTV 的作品拍得非常的好看啊，有故事性。慢慢喜欢你是一件 还很快乐的事情。细水长流，不急不慢，好好看看这个 MTV 吧。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每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回忆一下回到了十年之前，那是一段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好了，还有16分钟的在一起的时间，谢谢刚刚进场的我们的朋友，喝的是情，醉的是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你不是那种偶尔来，你不是那种经常来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你知道十点大陆机。还有我们的 Panda Q 来自秋名山，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你们怎么都才来呀？啊，都干嘛去了？刚刚那首歌来自于莫文蔚，慢慢喜欢你。你看这个 MTV 拍的充满了浓浓的深情，这让我想起了我爸爸妈妈父辈那辈，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的爱情。他们也许就是别人介绍的，那是要包办婚姻吧，一辈子生了那么多的孩子，舅舅、姨、大舅、二舅、大姨、小姨，奶奶那边叔叔、伯伯、姑姑、二姑、三姑。我老觉得每次过年的时候说是我小的时候最最欢乐的时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坐在饭桌的最重要的位置，看着子孙满堂，真是一件开心和幸福的事情。我就在想，当我长大了，大概成年了之后，18岁之后，我在想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的爱情是慢慢喜欢你吗？总之他们的爱让我会想到天长地久。刚刚那首歌慢慢喜欢你属于那种还比较温暖的情歌，你会听得娓娓道来的感觉。嗯，接下来我要给你推荐的这首音乐作品呢，适合悲伤很大的人，但是那种悲伤放开之后呢，又有很多朋友喜欢陷到这种悲伤里。在音乐、旋律、词曲、演唱者的经典的配搭之下，你的这种感觉越来越放大，越来越放大，你会立刻想要一种依赖的东西，比如说酒精啊，比如说喷云吐雾啊，就会那种陷入到一种沉思当中。我曾有很长时间是这样一种状态，寂寞如此大，空虚包裹着我自己，我的脑海里有我自己的样子，还有另外的世界的人的样子。我把这首歌吊足了胃口之后，你们想听这是哪首歌吗？有没有想听的朋友？一定有啊。我也很俗气的说，想听的朋友打个一，不想的朋友打个一。 好俗气哈、啊。点赞不要停，关注不要停，666，这都是网络直播很有意思的那些感受啊。我觉得林志炫的这位歌手，他虽然有很高的高音，但是林志炫的鼻音很重，你仔细去听啊。但是林志炫确实在演唱的风格上，对自己的要求上，有他独到的地方。我曾经在直播间跟他录过一次旅行的直播，讲台湾。在结束直播之后，跟林志炫聊天的时候，林志炫就告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保持这么好的竞技状态？”他说：“我对自己很要求很严格，很自律，瘦瘦的，烟酒不沾。”所以说，在每一个行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而且被人记住的人，一定是台下下了很多苦功夫的人。这首歌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一下子大幕拉开，任由思绪堆起。如果不是因为我会来到这里吗？不知道。 如果从来不曾遇见你，如果从来不曾爱上你，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会如此美丽。爱情曾经怎样带领我的心，撇开世界只有你是唯一。狠狠爱过一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时间来到了22:53钟，在放那首林志炫先生演唱的《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时候，有的朋友告诉我说又下雨了，老天真的是被感动到了吗？这首歌呢非常的难唱，特别是在副歌高潮的部分的音高持续在很高的水准上，所以说林志炫的演唱功是可见一斑的，当然也唱出了复杂的呐喊的内心。爱的然后呢，很多人都会说然后就好好爱呗，跟时间作战，战胜时间，战胜所有的世俗，幸福的走下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分开，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是啊，既然爱了就不后悔，所有的苦都愿意背，爱就爱了。我们会在很多的歌里啊，找到我们难以言说的情绪的出发点和释放点。小果说，音乐最大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把我们和喧嚣的环境隔离，彼此靠近。有道理，我觉得当两个人，一对恋人出现问题矛盾的时候，你试着紧紧地抱住对方，让他感到你的责任和你的用心。有些很幽默的朋友说，哎呀，你可拉倒吧，还没抱就跑了。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里充满了喜剧、悲剧、正剧、舞剧、歌剧，看你怎么去理解生活。爱情是生活的一部分，缺少了它，生活有一点点乏味。拥有了幸福的爱情和真挚的情感，你的生活会像阳光一样灿烂的，对吧？难得有今天你笑了哈，我说了几句东北话，其实在节目当中我可以八面玲珑，可是我不能那么做。我要向我的监制和领导申请，我在节目当中用方言跟你们讲话，也许你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我想对你说，爱了就爱了，别想以后。我想你慢慢的过好现在的生活，至少你握住他的手的时候没有猜疑。最后送上一场非常简单的歌曲，导演、歌手、演员刘若英，《幸福就是》，他说得很清楚。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在花椒看我直播的朋友，谢谢老铁们啊！明天晚上我会在这里继续出现。谢谢所有微信听友群的朋友。谢谢今天晚上在我的直播间发福袋，然后自己点开福袋领奖的朋友，谢谢你们，明晚再见。 Love is love, to be a better man, 拜拜。